网上的弟兄姊妹平安，在复活节之前讲坛的信息，我们都是思想哥罗西书这一卷书，当中几堂的讲道我们完成了是第一章。哥罗西教会是由以巴弗以及是一些是保罗在宣教那个旅程当中带领信主的人所建立的。保罗他自己从来是没有去探访过哥罗西教会，而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保罗更加在罗马是坐紧监，而以巴弗是特别来到去到罗马探望是被监禁的保罗。保罗他因此知道，因着以巴弗的探访，知道这个的哥罗西教会在信仰上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有不同的异端邪说学问来到去渗入了教会，迷惑当中的信徒。因此保罗就在他那个的信里面来到驳斥这些异端的道理。在第一章很强调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至高独一的真神，强调基督是在一切被造之物以先就已经存在，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而不是被造者，万有亦都是藉着他做，而万有亦都是靠他来到是被托住，万有是藉着他的权能是被托住维持住。今天的主日我们是进入第二章，讲题就是坚固教会，经文就是二章一至五节，刚才是 Terence 弟兄都帮我读了出来。今日其实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亦即是说2021年已经是过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今个年度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若果你不记得的话，我可能有少少失望，因为我周不时都提醒大家，就是教会2021年的主题就是坚固教会，彰显基督。教会每年的主题其实可以说是都很重要，因为那个目的不是说要大家告诉大家知、有一个口号我们可以摇旗呐喊，不是这样，那是说透过主题可以建立教会未来至少一年甚至乎三年或者五年那个发展方向，从而希望就是说整体的会众和领袖和牧者是几方面之间，我们在意念上面在那个的追求或者行动上面都有同一方向同一步伐。这个就是主题个的意义。坚固教会，我们是除了用圣经用神的话语作为根基之外，作为这个的柱石之外，保罗在二章一至五节其实都有三方面的提醒，作为教会我们要去深化以及是去实践的真理。第一就是保罗提醒，就是注重报道差传事工。保罗既然我们刚才听到，就是说保罗既然他从来都没有去过哥罗西或者是老底加这两个的地方，他没有跟哥罗西教会又或者老底加教会的会众见过面， 又怎会好像第一节所说保罗为他们尽心竭力呢？没见过而仍然能够尽心竭力。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尽心竭力不是说在主日的里面来到 去讲道，又或者是带他们查经，又或者是跟他们有一个的门徒训练，不是这些。因为保罗他从来都没有去过探望他们。尽心竭力那是形容保罗在属灵里面的负担，特别是指到为他们来到代祷祈求。这两个地方哥罗西和老底家的信徒基本上不是保罗是带领他们信主的，但是透过那种亲切的代祷和热诚，以及在信仰上面藉着那个的书信的教导，纠正他们对基督认识上的错误，希望可以挽回他们的信心。保罗对哥罗西或者老底家教会所做的侍奉，今天我们称为叫做是差传事工。虽然保罗和哥罗西的信徒是身处不同的地域，但是用不同的方法将福音是带给他们。现今教会我们在传福音方面，我们都通常分为是报道事工或者是差传事工。究竟两者有什么分别呢？报道事工、差传事工，我相信你都应该是认识两者的分别的。报道事工就是代表在本地在自己的社区来到作传福音的工作，而差传事工就是差派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离开本区本地去到海外来到是令人归主的工作，又或者是资助其他的机构、其他教会的宣教士在海外来到是传福音。所以除了是在地域上面的不同之外，有没有想过差传事工和报道事工两者其实都是领人归主呢？还有没有其他一些重大的分别呢？大家要知道有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简单的定义就可以将两者是区分出来。首先就是报道事工，报道事工就是领人归主之后，信主的人往往就加入本地自己的教会。例如你举办这个的报道会，举办福音话剧，又或者是参与这个列治文的夜市传福音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叫做报道事工。就是说呢，是多些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就会带领多些人信主，之后这些人就容易是加入自己的教会，咁变咗教会的人数就不断增加，事工又不断发展，咁就荣耀归主咯。但是差传事工，差传事工亦都是令人归主，但是信主的人就唔归入差派出去的教会，而只不过是加入当地的教会。就好似是前几年我们教会平安堂我们去 Kamloops 这个的是锦鹿市，我们做这个的短宣的工作。当有人在 Kamloops 是信了主之后，就自自然然他就会是回当地 Kamloops 的华人教会。对我们自己在列治文平安堂我们的教会本身是并没有实质的好处。所以有一些的教会 有些教会他们是觉得做差传事工其实是蚀本货来的。蚀本货、啊、有人信耶稣就回当地的教会、啊、似乎对自己本地的教会是没什么可、就是、没什么好处，所以就不是那么想做。报道事工就不同了，起码有人信主之后呢就回自己教会，那个 number 个数字都会好看一些。做那些的差传事工，钱又要使，资源又要投放，包括人力，包括这个的物力，根本就是蚀本货。哪里有那么多钱蚀呢？哪里有那么多资源去蚀呢？我们就千祈不要那么孤寒，千祈不要那么孤寒。那么平安堂又是一点都不孤寒，论人力、论物力、论财力，其实我们只是一间世教会，但我们支持柬埔寨的 Sabrina 宣教士，我们是支持在中国的 George 和 Tobia 宣教士，我们更加支持短宣的工作，我们资助不同的福音机构，包括远东广播、短宣中心、中信等等，非常好。我们有意象，有天国观，我们不是那么狭窄，我们不是一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教会。什么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就好像我们温哥华的樱花季节，差不多都要过去的了，因为呢通常最灿烂最靓的樱花呢就是三四月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住那个屋邨呢其实都有两棵的樱花树。但如果我喜欢看樱花，我一定不会满足只是看这两棵。那是说我会去到温哥华西，可能是近 UBC 近那个 Dunberg 那条街，或者是我去这个皇后公园附近，那里有很多的樱花，那些才是壮观。全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不单单在教会举办布道会，那是我们要冲出教会四栋墙，我们要冲出自己的社区，我们到其他的地方，有需要的人，有需要得着福音但未听闻那些的人，来到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要坚固教会，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千祈不要忘记教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传扬福音。我们遵守主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前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使万民回来这里，使徒保罗也都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榜样，就是无论报道事工或者是差传事工，保罗都是竭尽所能，一间只是顾自己的教会，自己顾自己的教会，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一间教会。第二方面，在这个的第二节的里面，这里教导我们是到去彼此的激励。一个健康基督徒的群体，我们要学习，甚至乎要立志，就是彼此之间去鼓励、去激励、去勉励。第二节这里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新译本就是为的是要他们的心得着勉励。勉励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来的了，就是给这个的支持，是给这个的肯定， 是给予这个的信心，是给予这个的希望，这个就是勉励，又或者是激励的意思。当人是落在忧伤气里，心里面犹豫，又或者是信心动摇的时候，是很需要其他人是给予激励，坚固信心。有一个传道人，他正是处于低潮的时候，很灰心，很 down 的时候，收到一封是从外国寄来的信。这封信说，现今有八个国家的人为你的工作来到是祷告。哇，他看到这一封信之后，看到当中这一句的说话，他就立刻大大的得着这个的激励。在新约圣经当中，不少的地方都提醒信徒要有这一种的特质。在希伯来书10:24怎么说呢？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使徒行传》路加亦都有重复的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15:32，这里说，犹大和西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16:40，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18:27，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彼此激励，相互照顾，即是说不要单单只是顾自己的事，亦要顾念别人那个需要和担子。来自牙买加两位是短跑高手，两位短跑运动员，一位就是 Usain Bolt， 另外一位就叫做是 Johan Brake。 这两个人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他们是缔造了这个的历史，因为他们两个人参加100公尺和200公尺的比赛，两个人结果就囊括了金牌和银牌。虽然两个人其实在这个的竞技场上他们是竞争对手，但是这个的 Usain Bolt， 这个的世界短跑飞人，他非常敬重他另外一个同他同一个国家的跑手，这个的 Johan Brake， 认为这个的 Johan Brake 他 是一位很厉害的训练伙伴。他说，过去几年这个的 Johan Brake 他使我成为一个更加好的运动员，他总是同我是并驾齐驱，让我不敢来到是松懈。虽然两位的运动员很多时候都是为自己的荣誉来到争战，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两个听他们的说话，显然这两个的运动员是经常的彼此来到去鞭策，彼此来到去鼓励，以致能够在这个运动场上更加有卓越的成就。在基督里面，我们称为弟兄姊妹的更加要学习来到去互相鼓励。在信仰当中，其实我们是有这种的义务。有人说，在这个的疫情当中呢，回不到教会崇拜，回不到团契，回不到主日学，就当放假咯，就当呢是难得有一个的长假咯。 但我们要记住，我们记住就是说，我们同神同人的关系当中是没有假期的。我们感谢神，平安堂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是连结在基督的爱里面。在这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透过这个空气的电波，我们继续一起的敬拜神。我们继续在团契和其他的聚会当中彼此的关怀。但若果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是行多一步，我们再行多一步，就是我们学习一下，譬如是打电话，又或者用 WhatsApp 来到去问候其他的弟兄姊妹，发挥那种互相关爱、互相激励的力量。如果这样做，我相信就更加能够带给对方一份的爱，能够带给对方多一份平安和盼望，可以克服今次这个长时间的疫情。究竟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个人是需要激励，哪一个人是需要鼓励呢？当然是每一个。在这个漫长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当中，我需要你的鼓励，我相信你也都需要我的鼓励。我有灰心的时候，正如你也都有灰心的时间。我和师母未必是有时间打电话给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来到作勉励、作激励。我更加不会期望你打电话给教会所有的人做相同的工作，给他勉励、给他激励。但我相信你可以是从你所较为熟悉的十个、八个人当中，又或者再减到五个或者三个人作为开始，作为你的第一步。甚至乎你都可以打电话问候下牧师喎。打问问下牧师，你就试下问下佢，牧师你最近有冇灵修啊？有冇灵修睇圣经啊？因为呢自从我做咗传道人呢十几年，其实都冇人问我灵修生活究竟如何。你可能问嘅时候呢，我俾到你嘅答案呢，可能令你大吃一惊都唔定。另外呢，耐不耐我又会收到弟兄姊妹有一啲电话嘅问候。其实真係好开心嘅。因为感觉到原来自己唔係孤军作战。自己唔係孤身上路。更加耐不耐有啲弟兄姊妹呢又嚟教会，又会送上一啲嘅係午餐俾我，又或者呢係自己焗一啲嘅面包俾我，又或者係焗一啲嘅蛋糕。收到呢啲叫做爱心嘅美食，比起嗰啲包心刺肚更加嘅窝心，通常大大份我都会食晒嘅。这些的食物其实就是另一种的激励。弟兄姊妹，就让平安堂我们之间可以发挥这一种彼此是相顾的精神。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太过含蓄，我们太过是被动。大家试一下，大家试一下，就是多一些的主动，就可以造就别人，让别人的生命是蒙福。你可能说，嘿，那么麻烦，这些湿湿碎的小事我都费事做。我们 又不要忘记在中国或者中国人，我们有句说话，这句说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莫为善小而不为，又莫为恶小而为之。一些小的事，一些小的行为，若果是善行，其实是具有感染力，能够影响周边的人。若果我们每一个都是能够行出一步，去尝试作勉励，去激励其他人，持之以恒，就必定能够坚固平安堂，坚固教会，以致成为一间是关怀可以发出正能量的教会。第三方面，保罗提醒教会要去深化，要去实践的，就是在基督里合一。在第二节的中间，这里讲话因爱心互相联络，英文是 knit together in love， 就是彼此之间是以爱来到是编织在一起，彼此之间是以爱编织在一起。这句说话呢，我们是听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即刻联想到是另外在圣经里面，就是说有一句说话，就是基督的身体， A body of Christ。 这一幅的基督的身体，这一幅的图画，其实就是说彼此之间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关节啊，我们 的血管啊，我们的韧带是连结在一起，是互相流通，是完全是没有阻隔这个意思。若果当中这个身体有闭塞就惨了，例如如果有一条血管是闭塞了，可大可小，随时会中风，严重的可能会死亡。所以这里他用爱心互相联络，其实是讲紧教会的合一性，彼此同心，那种的合一性。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两位的姊妹，这两位的姊妹，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叫做秦都基，但这两位的姊妹他们不同心，他们有冲突。所以保罗特登是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你们去帮助这两个人可以是彼此和睦，可以是同心，否则的话对教会就会带来那种的损害。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不单止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也都是一样，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都会有不同心。讲到不同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阵时有些过节，有一些的牙齿印放不得低，不肯原谅对方，就自自然然不会同心的了。有时又可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误会，大家没有去认真的来到去解决过，日积月累就不同心了。例如你觉得 A 君个饮茶食饭呢，就只是叫某某人，又不叫我，即是分明呢就不给面我啫。其实可能就是A 君他大意漏了，不记得叫。我都被人曾经这样误会过。有时又未必是这么具体，可能是心理作用来的。例如你不喜欢某人，你不喜欢他把声，你不喜欢他说话那么快。因为你听到他把声，他那个声线，他那个讲话的速度，好像什么呢？好像就是你公司整天针对你那个同事一样， 小小嘢就大声闹你，所以喺教会你一听到佢把声，你就唔中意，就发猛整，见都唔想见佢。又或者喺教会你见到咧系某某弟兄个样，你见到佢两只眼，你见到佢堂眉，你就硬系觉得唔中意，因为佢对眼，佢堂眉就好似你中学嘅时候。你呢就是想追嗰个嘅女同学，但係点知俾另外一个嘅同学追咗。而呢个同学佢一对眼，佢一堂眉就好似呢个弟兄。所以呢见到呢个弟兄你就唔鍾意啦。更加唔会同佢倾偈。所以有阵时係嗰个嘅係好複雜，就係究竟嗰种嘅唔同心可能係唔同嘅原因，係冇乜特别嘅理由，又甚至乎係纯粹係好主观嘅。但係当唔同心嘅时候，其实喺教会里面即牧师都好痛苦。因为牧师你一见到佢哋坐埋一起，就好似呢係嗰啲猫见到狗咁样，大家唔妥，大家未开会已经呢俾晒个样你睇啦。其实在不同心的里面，有时候真的都没什么办法，劝又劝过，但是都不可以做到什么事。但是尝试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考虑一下，就是我们为了在圣经教导里面，我们是在主里面要同心这个大的原则之下，很多的事情就算数了。大人有大量，有一啲嘅隔膜可能真係冇特别嘅解决方法，但係唔好斤斤计较囉。更重要嘅就係为自己为对方去祈祷，交托俾神。圣经点讲呢？圣经话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祈祷就是让神来到去拆除你和对方之间的欠隙，以致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同心。求主帮助我们藉着今日的经文提醒我们坚固教会三个重要的指标。第一就是教会唔好忘记传福音，唔好忘记宣教嘅使命。第二就是要实践成为一个爱嘅群体。喺教会里面，我哋要学习彼此嘅互相激励，互相鼓励。第三，一个基督嘅身体，即系教会，彼此之间要互通，要合一同心，否则的话教会就不能够健康成长，可能会百病重生。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主耶稣，你就是教会的元首，但很多时候教会又没有想象之中那么熟灵。在当中我们是人为的渗透了太多世俗的成分入去，以致不可以是彰显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班属于你的子民，赐我们力量来到一同的成长，一同的经验你的大能，更加叫我们不要忘记传福音宣教的使命。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和谐，亦需要在灵里面我们有相交，彼此的互相激励，以致教会可以得着坚固，基督的身体可以健康的成长。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 今日是圣餐主日，圣经说基督爱教会，并且为教会舍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身，正正是反映他舍身的大爱。就让我们到去唱一首的诗歌，罪债全还清，来到预备我们的心，是守圣餐纪念主。